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在参观友好往来、命运与共、党和国家领导人外交活动礼品展示强调，同世界各国人民深化友谊，加强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王沪宁参观展览。 习近平同阿富汗总统通电话。 习近平同马尔代夫总统通电话。 习近平同蒙古国总统通电话。 李克强同巴基斯坦总理通电话。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正式启动，韩正出席启动仪式。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经济上半年成绩单亮眼，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信心。 48国常驻日内瓦代表致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7月16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前往中央礼品文物管理中心，参观友好往来、命运与共、党和国家领导人外交活动礼品展。他强调，党和国家领导人外交活动礼品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和丰富的人文内涵，凝聚着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深厚情谊，也见证着新中国外交事业的辉煌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我们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同世界各国人民深化友谊，加强交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要通过展览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参观展览。 上午10时30分许，习近平等领导同志来到中央礼品文物管理中心，步入展厅参观展览。展览设有一个主展区和两个专题区，主展区分为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开放合作、和平发展、大道同行、命运与共三个篇章，专题区分别以世界舞台、大国担当、缤纷世界、文明互鉴为题，通过670余件礼品、40余幅照片和近100件文献、文摘、新媒体资料等，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外交事件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开辟和发展新中国外交事业所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的历史性、开创性成就，生动见证我国同建交国家之间的友好往来、深厚友谊、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俄罗斯总统普京赠送的苏联摄影师拍摄的开国大典彩色历史影像，法国前总统蓬皮杜赠送的挂毯亚马逊河，联合国发来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电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赠送的雌塑天鹅，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赠送的银烟盒，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赠送的驼形莱通杯，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西洛赠送的传统面具，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和夫人赠送的贝壳镶嵌装饰画，肯尼亚总统肯雅塔赠送的蒙内铁路纪念 U 盘，希腊前总理齐普拉斯赠送的雅典娜浮雕，玻利维亚前总统莫拉莱斯赠送的彩绘木雕，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玛赠送的传统风情装饰画。展厅里一件件独具特色的礼品实物，一份份珍贵详实的文字材料，一幕幕鲜活生动的视频场景，吸引了习近平等领导同志的目光，他们不时驻足观看，认真听取现场讲解，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丁薛祥、杨洁篪、黄坤明，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观展览。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6号同阿富汗总统加尼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国和阿富汗是传统友好邻邦，始终相互理解、相互帮助。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两国人民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深化了两国友谊与合作。中方愿继续为阿方抗击疫情提供支持和帮助，希望阿方加强对在阿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保护。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阿富汗政府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这符合阿富汗人民和本地区国家的利益。中方始终认为，政治对话是阿富汗实现民族和解和持久和平的根本办法，将继续支持阿人主导、阿人所有原则，支持阿富汗和平和解进程，支持阿富汗早日和平重建。中方乐见阿富汗政府和国内各派近期德黑兰会谈取得积极共识，希望和谈双方以阿富汗人民利益为重，通过谈判早日达成政治解决方案。中方将一如既往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加尼表示，中国成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并率先实现经济增长，这对世界各国都是重大利好。阿方感谢中方为阿方抗击疫情提供宝贵支持，希望同中方继续推进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阿富汗政府致力于政治解决当前危机，实现阿富汗持久和平。中方一直是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积极力量，期待中方继续为推动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发挥重要作用。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6号同马尔代夫总统萨利赫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中马建交以来，双方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2014年，我对马尔代夫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决定构建面向未来的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关系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明年是中马建交50周年，中方愿同马方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加深两国人民友好情谊，推动中马关系向前发展。习近平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中方愿继续为马方抗击疫情提供疫苗等支持，助力马方战胜疫情，希望马方关心在马中方人员的安全和健康。中方愿同马方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应加强在多边场合相互支持，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萨利赫表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推进世界各国平等、繁荣、合作的重要力量。中方在世界卫生组织等多边事务中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呼吁并身体力行加强国际团结与合作，马方对此高度赞赏，感谢中方为马尔代夫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提供宝贵支持，并为马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及时提供无私帮助。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以明年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密切马中双边友好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多边协调配合。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6号同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通电话。习近平强调，中蒙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关系保持着良好发展势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两国携手抗疫，涌现出羊来茶往的感人佳话，深化了两国人民友谊。中方愿为蒙方抗击疫情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当前形势下，中蒙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双方应该相互尊重独立、主权、领土完整，相互尊重两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相互照顾和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丰富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时代内涵。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发挥毗邻优势，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草原之路倡议对接，加强矿能、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更多蒙古矿产品和农牧产品，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协调合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呼日勒苏赫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他表示，过去10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许多非凡成就，特别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中国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相信中国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必将取得新的成功。在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下，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患难见真情，蒙方衷心感谢中方在蒙艰难时刻提供的宝贵帮助。中国发展壮大，为蒙古带来重要机遇，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蒙方愿同中方密切往来，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在多边事务中协调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月16号在中南海紫光阁应约同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通电话。伊姆兰汗首先代表巴政府和人民就日前恐袭事件造成中方人员重大伤亡表示诚挚慰问，并通报了初步调查进展。李克强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的安全，当务之急是全力救治伤员，做好相关善后工作，希望巴方为工作组提供协助，认真负责准确查明真相，务必将恐袭凶手绳之以法，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对在巴中方人员和机构的安全保护，全力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李克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加强战略沟通和协调，深化务实合作，维护地区和平安全。伊姆兰汗表示，巴方正在全力救治伤员，将不遗余力彻查事件真相，尽快将真凶绳之以法，将继续加强对在巴中方人员和机构的安全保护。何立峰参加通话。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启动仪式16号上午以视频连线形式举行，在北京设主会场，在上海和湖北设分会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北京主会场出席仪式，并宣布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正式启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上海分会场出席启动仪式。生态环境部、湖北省、上海市有关负责同志先后在三地会场致辞。建设全国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也是推动实现碳达峰目标与碳中和愿景的重要政策工具。全国碳市场的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由湖北省牵头建设运行和维护，交易系统由上海市牵头建设运行和维护，数据报送系统依托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建成。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为今年全年，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2162家，覆盖约4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各地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核心内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生悟透笃行，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七一重要讲话的宣讲在重庆邢家桥社区的党日活动上进行，宣讲人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邢家桥社区党委书记谢兰。从北京参加完庆祝大会后，谢兰回到社区，一方面分享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另一方面带着大伙儿把学习落实在行动上，抓紧推进辖区内老旧小区的改造。 总书记啊， 多次提及人民二字，真正的感受到总书记对人民的深厚情怀，一枝一叶总关情。接下来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多为群众办实事儿，做好事儿，解难事儿。 在宁夏，载誉归来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固原市彭阳县自然资源局高级林业工程师杨凤鹏，这些天已开展了十多场七一重要讲话的学习宣讲。杨凤鹏所在的彭阳县曾经是严重的水土流失区，经过30多年坚持不懈的植树造林，如今这里山清水绿。大家表示，未来要继续改善生态环境，为建设祖国西北的生态安全屏障贡献力量。 作为一个林业科技工作者，我要充分发挥一个工程导员及先锋模范作用，深入到田间地头，深入到农户家中，为广大农民服务好，把绿色家园建设好、守护好。 七一勋章获得者买买提江吴买尔回村后，为党员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买买提江吴买尔在北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引起大家的强烈共鸣。 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责任担在肩上，以求真务实的态度认真学习，提高业务水平。 江苏泗阳利用遍布城乡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做好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宣讲和学习。大家认为要把讲话精神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 作为一名奋战在基层的新村干，肩负起乡村振兴的重任，以稳岗就业、产业发展为重点，重点培育打造蔬菜水果主导产业。 在天津港，来自海事、海保中心等多家单位的党员干部集体学习七一重要讲话，大家围绕天津港的智慧建设、绿色建设找不足、明思路、出谋划策， 把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到港口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中。我们将依托最新的 5G、北斗、物联网和云计算技术，打造全新一代全自动集装箱码头。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我们要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记者从今天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工业经济持续稳定恢复，主要指标增势平稳。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9%，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大幅增长83.4%，处于历史较高水平。 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1%，两年平均增长7.5%，增速快于整体工业。企业效益大幅回升，制造业投资加快恢复，工业品出口态势良好。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22.9%，两年平均增长8.1%。今天，国新办举行上半年央企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国资委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经济效益明显改善。上半年中央企业收入利润快速增长，实现营业收入17.1万亿元，同比增长28.2%。上半年中央企业经营现金流1.03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下半年聚焦我们年初既定的目标任务，推动中央企业的经营业绩持续提升，狠抓这个提质增效，推动中央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大这个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布局持续优化。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您介绍点亮乡村女孩人生梦想的优秀人民教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桂梅。她推动创办了面向贫困山区女孩的免费女子高中，帮助她们圆了大学梦。 荣获七一勋章，参加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后，云南丽江华坪女子中学校长张桂梅就匆匆赶回云南。华坪女高今年有150名学生参加了高考，她惦记着学生们。1996年，张桂梅从大理主动要求调到丽江华坪县教书。在假期走访中，她发现贫困山区的女孩很多都早早辍学，导致贫困代际传播。她立志创办一所免费女子中学。2008年，在各级党委政府支持下，全国第一所公办免费女子高中成立。作为校长，张桂梅为学生们制定了非常严格的作息时间，每天早晨5:30早读，晚上11:30熄灯。 从2008年建校以来，华坪女高有近2000名女孩考上大学，如今有的当了医生，有的参军入伍，还有的回到这里当了老师。 帮助了更多像我这样贫困家庭出身的孩子，让他们能够用知识改变命运，能够上学，读得起书。 常年超负荷的工作让张桂梅身患20多种疾病，但她依然坚守在这里，像一盏灯照亮孩子们的梦想。 实际上我举的这盏灯是我们的信仰的这盏灯。 我们没有忘初心，也没有忘记使命，只要我一口气，我都会站在讲台上，九死亦无悔。 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正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16号在京召开，这是公正法自2005年颁布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对该法开展执法检查。检查组将于7月中旬至10月中旬，吩咐北京、河北、辽宁、上海、广东、宁夏等6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同时将委托江苏、江西、重庆、新疆等4个省区市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公正法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本次执法检查在全面了解公正法实施情况的基础上，重点检查公正机构设立、公正队伍建设、公正职能作用发挥、对公正职业活动的监督指导等情况，听取各方对进一步推进法律实施和与时俱进修改完善公正法的意见建议。由全国港澳研究会主办的香港国安法实施1周年回顾与展望专题研讨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夏宝龙指出，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一举扭转香港乱局，实现了重大转折，是一国两制实践的重要里程碑。香港特别行政区坚决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全力筑起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铜墙铁壁。有香港国安法保驾护航，香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必将大有可为。与会专家学者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年来成效显著，应继续加强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和研究宣介，进一步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研讨会在香港澳门设分会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和特区政府有关官员、内地、香港、澳门有关专家学者和社会人士300余人出席研讨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7月15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6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3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7月15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536例。截至7月15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4亿2634万7000剂次。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100卷出版座谈会今天在京举行。这套丛书系统考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点出版物，为党史学习教育和四史宣传教育提供了重要文献参考。根据生态环境部的最新消息，今天启动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碳排放配额的开盘价为每吨48元。经过一天的交易，最终收盘价为每吨51.23元，涨幅为6.73%。上线第一天交易平稳，碳排放权总成交量410余万吨，总成交额突破2亿1000万元。 近日，证监会集中部署专项执法行动，打击财务造假、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及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严重违法行为，从严、从快、从重查办16起典型案件，相关调查工作已全面展开。今天，2021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发展合作论坛在湖北武汉开幕。中外嘉宾将围绕数字基础设施、跨境电商、人工智能、产业合作等领域的相关议题展开互动交流。据了解，本次论坛共有20个签约项目，签约总金额约266亿元。 由商务部和山东省共同举办的第二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15到16号在青岛举行。 本届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为主题，共有来自全球390家世界500强企业和517家行业领军企业的领导人、专家学者代表等10000多名各界嘉宾参会，共举办主题沙龙、分论坛、交流对接活动等28项系列活动。 2021湖南国际通用航空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来自美英法等10几个国家的近100家航空企业参展，国际顶级特级飞机 XA42 在展会上亮相，多架固定翼飞机进行了单机和编队飞行表演。 昨天，云南省红河州弥勒东风机场正式通航，该机场是云南省135期间规划建设的首批20个一类通用机场之一，总投资为3.4亿元，预测年旅客吞吐量为3万人次。 第46届武汉渡江节今天举行，个人抢渡长江挑战赛成为重头戏，约60名游泳选手劈波斩浪，江中角逐，赛程共1800米，参赛选手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37岁。 央视新闻频道明天上午10点播出《走进乡村看小康》大型直播特别节目第3期《立足特色万叶星》，多路记者将走进福建、广西、浙江、河北、四川、江苏等地，带大家领略我国乡村里勃勃生机的特色产业。节目将多视角解读特色产业为何蓬勃发展，产业链中又有哪些故事，以及特色产业给美丽乡村村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经济上半年成绩单亮眼，得益于中国的正确决策执行到位，有效防控疫情，中国经济的增长持续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信心。 我觉得最重要的因素是复工复产比较快，而且复工复产快的原因是防控疫情快，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经济比较灵活，世界市场需要什么产品，中国就能提供。 GDP data from China. 这些数据体现中国经济的复苏整体上符合预期，也具有持续性。 中国12.7%的经济增长令人惊叹，这种表现只有在出色的防疫下才能做到，也得益于国家的正确决策，各个部门的步调一致和有效合作。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经济稳步增长的溢出效应对全球经济复苏持续发挥着积极作用。 上半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698万人，中国在经济发展领域的创新发力已经显示出积极的成果，这也将帮助全球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助推全球经济复苏。 The good performance of China is positive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中国经济稳步增长将拉动中国市场对国际商品的需求，这对其他正在疫情下努力恢复经济的国家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机会。 中国经济的表现非常优异，就业、消费、制造业都表现良好，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基础非常健康，而且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我也相信中国经济强劲的发展势头将助力疫情后世界经济的复苏和繁荣。 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之际，俄罗斯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俄中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期待两国未来继续巩固睦邻友好，拓展各领域互利合作。 我完全同意关于俄中两国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评价。6月28日，两国元首举行视频会晤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也确认了这一点。今年我们共同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这一条约为我们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形成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 中国致力于和平发展，这正是将俄中两国联系起来的理念。两国领导人互相信任，带来的是社会各领域的信任。如今，我们两国有5个合作委员会，60个分委员会，就各领域合作进行沟通。 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之际，我想说，未来我们两国的合作将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这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 2001年7月16号，中俄两国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是指导新世纪中俄关系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近日通过非洲国家集体提交的打击系统性种族主义决议。 该决议谴责系统性和结构性种族主义及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谴责执法人员针对非洲人和非洲人后裔的持续种族歧视和暴力。该决议回顾2020年5月乔治·弗洛伊德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惨遭谋杀，指出该事件引发人们对系统性和结构性种族主义危害的关注，推动各方在美国和全世界努力解决该问题。决议要求人权理事会设立国际独立专家机制，推动实现种族正义和平等。中方指出，弗洛伊德的悲剧凸显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打击系统性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非洲国家集团、委内瑞拉等发言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变革行动，打击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15号，48国常驻日内瓦代表致函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支持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反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这些国家在信中强调，病毒溯源是一项科学任务，需要科学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考察研究。溯源问题不应被政治化，否则会阻碍国际溯源合作和全球抗疫努力。这些国家在信中欢迎世卫组织发布中国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赞赏联合专家组科学家们的艰辛努力，认为这份科学报告应成为推动全球溯源工作的基础和指引，呼吁世卫组织秘书处同成员国开展合作，推进全球溯源研究，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政治因素干扰。 事实再次证明，利用溯源问题搞政治操弄，违背人类良知，极不道德，也不得人心。 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1,882,8952例，累计死亡病例为4,059,339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3,397万例，死亡病例超过60.8万例。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全美48个州新增确诊病例均呈现上涨趋势。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表示，新增新冠肺炎入院患者中有99%以上没有接种疫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在美国疫情防控政治化的情况下，说服美国民众接种疫苗这一任务正变得更加复杂。英国政府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仍在攀升，当天新增确诊病例达到48,553例，累计确诊超过528万例。日本东京都16号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271例，连续3天单日新增病例超过1000例。7月1号以来，东京奥组委确认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奥运相关人员达到30人。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5号呼吁所有冲突各方在23号开幕的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遵守奥林匹克休战传统，并利用这一机会探寻通往可持续和平的道路。1993年10月，联大通过决议恢复了奥林匹克休战的古希腊传统，呼吁联合国各会员国从每届奥运会开幕前一周到闭幕后一周停止一切战争行为。德国西部多地因持续暴雨发生严重洪涝灾害。据德国媒体报道，截至16号，洪灾导致的死亡人数已超100人，还有大量人员失踪，大批居民疏散，多个社区整片被淹，多处大坝出现溃坝风险。洪灾还导致部分地区交通、电力供应和通信网络中断。当地媒体称，此次灾害在德国是百年一遇。在比利时，洪灾已造成14人死亡，多人失踪。此外，荷兰、卢森堡等国也爆发了洪灾。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